感觉没法被形容，如无法逃避着目光的触碰，情在有没有之间是那么美丽而心痛，但这一切你会否认在目光里内容，人在爱又怕之中，没法只持平常轻松，方知道时日里你占的悲痛。情也许就像是片风，捉不到爱会更加浓，让我回到似初恋心情中。方知道，时日里你。